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波浪乐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几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来，大家好，我们是大波浪乐队。 哎，这应该是刚刚第二轮巡演结束是吧？ 对、哦、 是蓝色的脸，这带着这张巡演第二，等于说是下 第二轮，对，第二轮巡演巡了五站，对， 巡了五站，成都、昆明、深圳、广州、长沙， 对， 我上半年的时候还去了哪？ 上半年一共有七站，全是北京做了一个专辑首发的一个开场，然后之后是太原，我想想啊，忘了， 陆续好多 城，对，那哪儿来着？ 什么郑州 啊？对，太原、郑州，哦，还有哪儿？ 周边这些， 西安，我大概能理解了，就是上半年是向北，然后下半年是向南， 啊、跟那地图有关系，对 啊，你变成北区、南区， 对， 啊，什么时候再开往西区再发展？这一回其实涵盖了吧，算。 其实是西边，对，也就到成都了，再往西，西藏就去不了了，估计。 嗯，然后应该还有过段时间，眼看十一了，还有好几场音乐节的演 出。啊，对，有几场音乐节，对。 首先就是，等于预祝你们那个音乐节演出成功吧。 谢。 应该是又一轮忙碌的开始。 嗯， 照顾好身体啊，千万照顾好身体。这尤其是刚从成都回来吃完辣的，是不是？这次巡演总的来说还是挺成功的吧？ 对，因为那个其实今年整体都还不错，因为第二张《蓝色脸》这张专辑，主题和概念也比较不错，然后比上一张也有很大的提升。对， 其实说到《蓝色的脸》，我之前了解到说，这等于是关心一部分心理障碍的朋友，是吧？ 对，其实那个做这张专辑主题，这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关注隐形的这个心理障碍的患者。对，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你不严重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也不太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可能大家平时白天的时候，哎，都特别开心啊什么的，等到你到晚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点不高兴。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你正常，它一个范围，你正常情况下你自己能调节，这是可以的。但有些人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啊，或者跟遇见的事儿有关系，你不了解的话，你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个不好的一个那个心理障碍。 那几位帮我分析分析啊，我觉得其实这种所谓的隐形的这种心理障碍，我们大家都有。那前一段时间我就在电梯里边特别不开心， 电梯里不开心， 因为每天上电梯下电梯人很多嘛，然后还有一些人就特别着急，就着急按那个电梯门。你大概能知道是吧？我眼看就进去了，然后突然间电梯门关上了。 你那个不是心理，你那有点暴躁。 这不算心理障碍。 暴躁，对，这我说的不是这种。 哦， 心理障碍可能就是他比较就是像抑郁啊，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啊，这种就是他时间比较长。他不是说就你 他到更深入， 对，就你， 而且他宣泄不出来。 他主要是你一会儿就过去了，那就是正常的一个事儿。就他时间长，你可能你就说是三个月，哎，你都沉浸于不高兴。你知道吧？ 然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开心 啊？对，他不知道。对，这个就是 他老想 的 那事， 就是他会影响你的那个工作和生活， 还影响睡眠。 那肯定影响睡眠。对， 然后我之前应该也接触过几个他们偏这个方向的人，然后你就看他们的朋友圈的状态，就能感受 到。对， 就是他的朋友圈当中蕴含着一些阴郁，然后他又不想把那种特别沮丧的状态表现出来，但是他又无处释放的那个状态。 对， 他会用夹缝的状态写一堆语言，但是你看着他心里是不高兴的。 你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能感受到他心里边有那种矛盾在纠结 啊。对， 然后写出来文字，他又不想让你觉得会影响到你。然后他自己在跟他较劲。 对， 然后越较劲他越出不来。 对，其实就是 这种你就是你如果自己发现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你说能当然能控制最好，你可能到最后控制不住，可能就会影响生活，就是还挺难的， 就是会瞎想乱想， 对对对， 更极端的， 对对对，会有对， 反正我经常会给他们发个微信说什么，我说不行，你晚上尝试多做点运动，人类的、 哎、应该是对，你可以对运动会它刺激你那个脑分泌其他的那个高兴的东西， 对， 就会，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呢，我们晚上一起打卡运动吧，看看能不能帮助， 嗯， 反正我觉得这类人群是需要大家来关心的， 对，第一是大家关心，第二是你自己得了解自己，就是你了解，其实、 哎、对 他主要是这个东西，当然是你性格里可能就是带的，但是你时间长了，它不是一件好事，就容易进去了，你一进去他就控制不出来， 就是 生活也会挺痛苦的。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要尝试去了解自己，但又不能去挖得深到让自己琢磨不明白时就别钻牛角尖， 对对对对对， 跳出来找朋友们去聊聊， 对对对对对， 别把自己 应该对， 别把自己逼到那个角落当中。 嗯， 反正在这儿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首歌，或者是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样的隐形心理障碍的 对 这帮朋友当中， 对， 多看看朋友圈，别看大家伙发什么段子乐呵，看看人家不开心的时候，或许你简单单的一句微信的问候就能让他的心理状态会开心一点。 嗯嗯嗯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应该来听首歌吧，也用我们的歌声来带着我们的关怀传递出去， 就是送这首 No Such Disease， 就是没有这个病。 嗯， 对，这首歌 我们希望它没有。好，来听一下。 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老朋友大波浪乐队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大波浪乐队。对啊，今天其实是这样，因为那个我们乐队是应该是四个人嘛， 四个人， 鼓手那个今天有其他事情， 哦， 对，所以他今天没有到，所以那个我们今天贝斯手蓝野和那个吉他手一航都到，对，我们三个人。 OK，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样有 team 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当中我们也有个 team， 都会有，对，团队， 每天会聊个天吃个饭，然后发生矛盾，解决矛盾这个状态。 嗯嗯嗯， 我觉得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之前我采访到其他乐队，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解决问题，他们说打，我说啊，到时候动手吗？那不是，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意见都抛出来，就 对， 不要怕撕破脸， 对，我其实我觉得做乐队比做乐队这个团队 啊，就是比正常的工作要难太多了，就可以说是比找女朋友还要难，因为这个它不仅仅是工作关系，它更重要的是朋友，比朋友还要亲的兄弟。然后因为是我们在一起做乐队，其实几个人，四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因为他是应该是一个人，就是想法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三观应该是相近的。所以你首先从找人的时候你就很难啊，你可能能找到三观相近的朋友，但是这个人呢，他不会弹琴，他也不行。 对对对对 对，你还得找这个会音乐的，懂音乐的，然后三观相近的， 然后还有会音乐的，你们的流派和风格也发现了， 也不一样，对， 他不喜欢你这个方向的，你们也玩不到一起去。 对，然后所以这几个人凑到一块呢，然后你性格还得相互 互补， 哎，对，互补，要不然打起来就不好，所以就很难。 有人管吃，有人管住，还得有人管钱。 啊，对，差不多应该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个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反正现在目前是没问题的，对，大家在一起就是卯着一个劲儿去我们创作新的东西。就第二章嘛，是大波浪之前就是写的歌嘛，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凑一块儿，可能会到年底的时候做一个项目计划，我们可能用一段时间来进行封闭式的训练，对，封闭式的排练、训练、创作什么的，对，所以那个首先我觉得蓝野要不然先说一下，因为他是西安的，所以我们俩认识比较久，他是从我们从2011年吧认识，因为他老到就是因为这个乐队他从西安来北京嘛， 正好来讲故事，然后顺便也告诉一下我们西安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东西。 说什么呀？ 先这样，先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去西安的话，最应该吃你们最地道的什么东西吃，这算攻略，来帮大家伙普个级。 油泼辣子饼饼面是吧？ 油泼辣子饼饼面是吧？ 对， 这两个东西也是西安本地人特别喜欢吃的。 西安人爱吃面食，陕西人都爱偏面食。 那个羊肉泡馍要怎么点？ 羊肉泡馍你去了，一般的苍蝇馆味都不错。 苍蝇馆， 我之前听说啊， 对 那个羊肉泡馍是要早餐的时候吃， 早餐吃完你一天就光撑跑步了，那个太硬了， 特别撑， 那个特别撑，估计早上吃完你一天不用吃东西就光跑步了， 那就可以中午吃。 对，你看一般就是西安的一些老汉们，他们中午喜欢要一个白酒，然后弄一个馍，要一个凉菜，慢慢的掰着喝着一吃，吃完12点开始掰，吃完4点多，这半个下午就过去了。 哦，这一点一点掰，一点 一点 泡， 对， 然后连喝带吃。 是， 现在吃肉人特别多，有没有什么肉类可以跟大家介绍？ 哎，西安的肉太多了，烤肉呀、涮肉呀，包括一些。 推荐一道菜名，大家好记一点啊。 辣牛肉。 辣牛肉。 对，回民街上卖辣牛肉， 就叫辣牛肉。 辣牛肉，对，它就类似于煮完后风干的那一块一块的，直接可以吃。 哦、 辣牛肉， 去回民街去买的。 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我去过西安三次没进城，没吃过什么叫羊肉泡馍，你知道这种悲痛的心情吗？ 下次要试一下。 就过西，我看着城墙边，然后就坐着车上飞机就走了。不过西北人算、对吗？做音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你会怎么表达？ 我现在原来也在做乐队，现在包括来大波浪，遇到问题的话，因为毕竟我现在干的这个位置并不是我最擅长的，因为我原来也只是一个弹吉他的，然后又因为跟大家伙在一块就是志同道合吧，所以说改去弹贝斯，所以在一些频段上面，在一些乐器的理解上面，就相当于说你在踢前锋了，突然掉到后面踢后卫来了，你这东西的理解就已经不一样了，就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更多的是在 向大家学习吧，向大家去先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先站的、 okay, 让大家满意，然后再去考虑后面的创作的过程。 好嘞，我期待西北汉的西北风格早日爆发。 对，其实大波浪那个现在来讲，就是那个因为第二张之前都是之前写的歌，所以就是我们下一张的计划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重组的一个 要做自己的东西， 就是不是 做新的东西， 对，做新的东西，对，就是相当于重组的一个乐队， 就能理解 是因为他没有从零开始，是因为毕竟那个乐队前面有两张就是套路的，就是我们自己套路的，因为习惯一向习惯套路的，所以想把这个习惯的套路给他拨开，不要这个套路，我们重新开始。所以这方面其实一航那个就是他也带来不少新的灵感和动机吧，基本上就是一航 这个摔罐子过瘾吗？叫摔套路是吗？ 对，我觉得目前还是就我个人而言是大家是处于一个磨合期，因为就之前可能风格也不太相近，所以在一块儿大家因为比如说老李抛出一个新的方向，然后我们大家都认可接受而且比较向往，所以大家奔这条路，但是现在等于是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就我们最开始团就刚磨合那，我东北人，我性格急，我说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肯定行，就东北人 得有这种自信， 习惯就抛出来，然后就是下面就是一圈人做，我觉得你这点不行，这点不行，然后我说那就不干了，他说别，这个想法还是要有的，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做。 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比较现在遇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要首先你做音乐嘛，这音乐其实就是表达你内心想法的一种形式，对吧？你可以用，但是如果你会的话，你可以用画来表示，对吧？你可以用写书来表达，这是一样的。所以那个之前大波浪表达的那个大概的中心思想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愤怒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丧，对，这就是可能是比较消极的一些 状态， 对，有一些状态的那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可能那个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就青春荷尔蒙那种下面的你 在释放， 就是不是是在青春荷尔蒙那个时候你对社会的一种肤浅的认识。 但后来你了解之后， 对，你要了解这个，因为你要了解整体，你不能只看它不好的，它也有好的，所以好的和不好的结合在一起，包括你生活的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你之前荷尔蒙下你就这就是不好，那可能也不是，所以呢，现在我们想用一种很明确的一种态度来奠定这个乐队新的专辑的基础，然后至于编曲方面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来做， 对对对，基本上这个大框的就是这种编曲的方式，所以现在我们都在摸索这个，其实就是生活吧，我觉得就经历生活。 所以说呢，今年一年等于说也是有好多巡演，好多的音乐节的过程当中， 对， 你们也会看到很多事儿，然后团队之间也会一起经历很多事儿。 对，这个新团队呢，其实就是今年一年我们开始磨合的，这个到现在已经没问题，就是说，然后因为之前呢，大家在各个不同的，比如说生长环境啊、生活环境，还有你在其他乐队可能它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经历这一年的磨合，可能慢慢的找到一个共同点，是这样。对，其实最重要的，我认为你找到这个点，最重要还是生活，就是你个人对生活的理解。 对，我说的就是在路上的吃碗泡面的时候的感悟，还有看向远方的时候，谁讲的 这个 故事？ 对，这个是一方面，这是在团队大家在一起的一方面。你比如说，可能你自己在家的时候，或者是你就是柴米油盐的时候，对，这个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也可能成为日后创作的 对 一些灵感和发源的地 方。对，就是你每个阶段，你肯定你每个阶段，你20岁生活的时候和你30岁生活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 对对对，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当然我们也期待啊，期待这个最新的这张专辑早一点出来。 对对 对, 对， 出来之后应该是要在年底。 我们打算是其实是那个明年年初，年中差不多吧。 年中， 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其实做一件事儿都是这样，它有高潮，就有低谷，就像一个波浪一样，在有一个曲线。所以其实今年这张蓝色脸发完之后，就是发专辑，然后巡演，做整个的演出推广。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也会在一起创作，你不能一直是推广。你如果心静不下来的话，你想真正 沉淀一下， 对你心静不下来，做一个东西是做不好的。因为现在你知道，社会太快了，信息量太 浮躁， 对，信息量太多了，大家都很累。所以可能你要是屏蔽一些那个东西，然后让自己清静一下。 你闭关的地方选了吗？ 选了， 就幽静 西安。 早上起来，一人一碗羊肉泡面， 一天就够了， 然后就进屋， 就不出来。没错，它便宜啊，对吧？它成本也低啊，生活成本也低，对。 我也挺好，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跟很多的在做汽车的朋友在聊，我说踏踏实实的，大家伙儿就好好读读汽车历史的，有超过三个小时的时间吗？他们看看三个小时， 没有时间。 我要么就是在飞机上睡三个小时，要么就是在跑机场的三个小时， 太快了。 然后就发现，其实大家做的东西自己看完之后，心里边也觉得差了一点。 他其实我这个我也比较明白，就是他就是都是华丽的东西，就是你在表面上、 好看、 就很华丽，你的文字啊或者你的东西， 就像抖音什么的，你看能发现非常漂亮的东西，你要再往外深挖一点， 对，他没有， 就没有， 因为是。第一个是创作者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去， 第二个是其实大部分的听众啊或者是那个观众啊、他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所以就是很快就一阵风就是这样。 我看来我觉得下一首歌当中可能有一首就要鼓励我们去追求更深层次一点的。 对，这下一首歌其实我就推荐那个 Feel In 是大波浪比较早期写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当初在年轻的时候那荷尔蒙状态下对社会的一些肤浅的认知，然后呢后来再回首看这歌的时候，那可能当时也不是说是这么正确的去判断，对，我觉得推荐这首吧，就是他有一句歌词是就没有对错，对， 我这句话说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理解一下这句话，就是没有对错，真的是很多事儿。当你只看到对和错的时候，你会丢失掉很多这件事情本身的更有内容的部分。哎呀，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波浪聊的也就暂时就能到这里了。最后呢，这首 Feel In 送给大家，然后也期待大波浪下一张这个专辑出来的时候，再到我们这里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来说说他们的创作心得，还有他们经历的故事。那好，本期 Car Mix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